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满日。 今日2025年4月14日星期一，万博终于开始啊，大阪。 嗯， 咁成个 X 咧就洗晒版嘅，都系万博嘅古仔，不过万博我一定会讲嘅，放心。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资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我讲咗我哋正经嘢先啦。首先就是一些新翻的资料，首先其实都不意外的啦，传了很久了，就是 Steel Ball 动画化。 不一定的，我要重申一次，那边一路在讲哇，我们的烧，我们的碟烧你又不得啊，如何那样啊。之前石之海已经是勉强给你的了，而且那一度面都是还是叫做怎么说啊，不如现在都 Steel Ball 已经入了去做做正事了，算了，不要紧 了。因为其实之前说第六部去最后那几 part， 其实咳预算咳得好紧要，定系走样好，定系走样好严重，之后评价几差嘅。 第五部已经有咁嘅情况，第四部都有咁嘅情况，就系好明显佢冇咗一开始一二部嗰啲咁气势、销量、口碑剧卡，所以佢唔一定系会有做到下一个噶。咁当然佢有，当然系好啦。咁啊， 咁始终就系 JoJo 呢个品牌，佢一路烧紧，即系集英社嚟讲，佢。抌钱在这个 title 上面，他从来我不担心他回不到本嘢。其他有乜同埋就系更多回不到本嘢，咪因为 Pinocchio 屋企。 哦，咁我睇法就是因为第六部是真系个完结咧，佢真系可以在呢度抽手，有个比较好的理由可以直接抽手不做。你冇理由做完第四部，我讲得就系冇第五部，佢会有啲惯性喺度。咁但系第六部同第七部之间，即系第七部本来唔系第七部嚟噶嘛，大家仲记得噶嘛。所以佢唔系真系一定有嘅，更后边呢个就更加后边嘅事啦。咁 佢而家出到第七部，或者第七部咧真嘅，第七部相比喺前嗰第六部嚟讲咧，佢完整性高啲嘅，因为第六部其实个 ending 其实都几头嘅，我觉得系好夹硬嚟嘅。夹硬收咗佢咯，我觉得感觉上就系、是。 我又唔觉得嗰度好夹硬，我觉得佢作为一个系列作，佢真系想研究咗佢。 系咯。 只不过佢你而家点解觉得夹硬嚟咧？因为后面又再有下一步，咁就好夹硬嚟了。 系啦， 我系觉得系咁样嘅，即系佢要讲佢平衡宇宙嘅嘢噶嘛。 咁就 不过应该因为佢系平衡宇宙，所以佢先可以讲得通点解 Silver One 可以重新可以 reset 个咁解啫。 咁就睇嗱，声优未公布嘅，因为当年游戏版嘅声优就系美配阿 Johnny 咧，就系美如桂，但系美如桂就已经喺第四部配咗讲阿康一啦，咁就基本上要换声优嘅，睇下点换啦。 又未必，因为第四部阿广利康一到而家唔会再出翻现噶啦嘛，佢哋冇重叠嘅可能性噶嘛，呢个都唔会啦。咁所以佢系可以一人分析两国噶，佢又唔会有啲咩嘢嘅。 但我咧会多数会换睇个样子。 找个合适的咯， 反正大把声优， 又不一定，又没绑死到的。JoJo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动画那里他的角色不会有很强烈的绑死的嘛，只要哪个合适就哪个上的了嘛。 就是换了几个声优，好了。跟着就是另一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全新砍掉重练的另一个版本，就是所谓的侍郎正宗版，今次就拍的技工学机动队。製作公司就 Sasaru， 就跟以前就不太有 IG 了，今次就说到明白的，这个是侍郎正宗版，这个監督就是 Mokotan， 我看我找 Yuki 呢，就監督他只是拍过，之前就拍过什么请勿对影像而出手和平家物语原画而已，就是这个他第一套作品。 因为这个是呢间公司啊，就是、通钱嗰间公司，嗰档嘢，就虽然东宝收购咗佢啦，其实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啫，上年嘅事嚟嘅啫，咁应该算系徒弟嘅出师作咯，你可以咁样理解啦。 佢跟通钱出身嘅嘛，呢个系。 你知道我哋动画行依然系有一半系师徒制咁样嘅存在噶嘛？你成日都话啊，边个系边个系跟边个出身噶嘛？咁呢度就系啦，呢个监督就应该系跟阿通钱出身嘅。嘅徒弟啦，你当系佢徒弟啦，你可以咁理解噶啦。 咁咧， 编剧系靠袁成塔，袁成塔呢位仁兄咧，佢唔系攞唔出靓嘢出嚟嘅，就系可能要吹谷下佢先可以攞啲靓嘢出嚟咯。 佢嘅剧本咧就系写个哥斯拉啫，2021年嘅。 唔止。 飞得啲，但系睇嗱 anime 啊，唔计小说嗰啲啦，因为小说佢就好多，佢小说作家嚟嘛。 因为佢本家系小说啦，佢动画嘅话咧就当初帮伊藤计划写佢个遗作 獅子帝國， 嗯， 都係幾化腐朽為神奇嘅，老老實實將一個其實只係一個普通嘅短片變成咗總結啊伊藤計劃人生中嘅代表作嘅一個作品，幾厲害嘅，老老實實。但係嗰邊係比較特殊少少嘅嘢啦，咁我唔知佢做科幻作會做成點啊。先講其實獅子帝國理論上都算係科幻嘅 ，OK。 咁呢個有真系睇完成塔啦，因为你我对木柯神系完全冇认识嘅。 我会最少我唔会担心咯，算系即系如果要讲担心嘅，我唯一担心就系佢做唔做到好虚构呢样嘢。佢写古仔我系唔会担心嘅，但系你知，毕竟隔行如隔山，虽然虚构同小说基本上系好接近嘅嘢，亦都好多跨界嘅人，咁要睇下啦吓。咁样 嗱，跟住咧就系咧。都是不意外的，虽然他最初就说只拍一期，但其实我估到一定有二期的，就是败北女国太多了。 这个就真是典型，真是原本预一期然后受欢迎，那就续添咯。真是他说他第一期不是讲大话的，他是只不过是他当初是没有就已经有二期的计划。有好啲企话系一开始就已经预咗会有二期啊嘛，呢、這个唔系，因为呢套嘢喺出之前唔多红噶呢套嘢， 同埋呢年头唔兴啊嘛，佢过咗所谓叫做咩啊？咩女女角嗰段时间系最呢类咁最流行嘅时候，但系而家唔流行呢类嘢啊嘛。 呢部嘢我当初出动画化嗰时，你可以翻去听翻我当时嘅播客，我已经话过呢套题材唔系经典嘅校园恋爱喜剧，系一种反传统翻红道嘅嘢。我嗰时已经讲过呢个概念本身就好有趣噶啦。咁最终都其实仲甚至超出我期待嘅优秀。咁大家观众眼睛都唔系咁未去到咁差嘅，咁新奇有趣好玩啊嘛。咁所以有二期系时间嘅事，而家只系确认咗会有二期。 虽然。几时咧？ 不过我哋都唔好谂住咁快， 因为依今日排期嘛，排一年嘅咩啊？起码系一年。 系因为呢类企划，一开始冇排期企划咧，其实都要啲时间嘅。不过应该未至于要放到冷先先咩嘢，我相信佢应该会趁热嘅啦。 At least 一年咯，有啲即系一般嚟讲就一年。如果有啲未宣布啲，可能而家仲讲嗰啲，可能唔止一年。即系话我上季嘅超级大黑马嘅大叔转身反派千金，我都起码一年以上嘅。但呢套又应一呢套咧快嘅话就一年噶啦，因为呢类嘢佢卖期卖周边好嘛，咁嘅话公司就会努力啲去排咗个好期咯。 呢、这个就要睇佢宣布二期的时候，到底系真系你呢头啱啱拍好版签好约。开始制作嘅前期，定系其实你已经温咗一段时间，你先公布，唔知佢揿咗几耐噶嘛？如果假设呢一刻佢公布的时候，先系真系啱啱好拍板开始进行嘅话咧，一年半。不过因为佢哋有时佢哋会系确实少少先会去讲嘅，有时一年左右你都可以见到，你当系一年到一年半左右啦，系一个合理嘅范围咁样咯。佢未公布，不过如果佢有确实嘅，我哋应该都会讲嘅。 好啦，跟住一套咧就系。日系封霸道总裁片，我的幸福分享。 即我真系唔知呢套嘢咁受欢迎，竟然出到三期啊！佢未讲系三期嘅，佢而家出完二期，跟住就马上就话咧有新作动画，咁佢可以系电影啊，可以 OVA 之类，因为之前嗰个都系 OVA 嚟嘅啫嘛。可唔可以叫 OVA 啦？唔可以叫 Netflix 上面上嘅电影算系剧场版定算咩啊？是但啦，总之大家明啦。 唔系咁霸道总裁片。大陆拍唔少，韩剧都拍一堆，韩国拍一大堆啦，韩国就主流添啦。咁日本嘅跟住风拍噶啦，你拍出我又冇话唔拍噶嘛。 一嚟霸总呢啲咁嘅题材系大家都中意嘅嘢，唔包括我哋事啊。佢又有个和风嘅包装喺度，算系王道中又有少少新奇咁样咯。 唔紧要啦，反正有个我虽然唔睇啫，但系我知道系好多人中意睇呢啲嘢。 有咁嘅需求存在，永远都有咁嘅需求存在，咁样啦。啲动画消息就去到呢度啦，咁啊，跟住系游戏嘅消息。 首先就系、是、竟然加价，哇！ 够胆死！我哋上一次讲完佢冇几耐，喂，真系唔系好耐之，佢上次加价唔系好耐之前嘅咋？ 加咗年几二三年啫嘛，一年年底前啫嘛。 啊，虽然佢上次咧就系全球加价，今次咧就针对香港、台湾、东南亚、总之我哋东亚呢边啦。再佢话系调整费用，我唔知佢点解要调整啦。又我再讲一次， 日元跌咯，最简单。 香港嘅港币等于美金，基本上系恒定咁滞嘅。点你唔好用呢类咁嘅籍口嚟加我哋香港价么？ 咁佢价钱上咧大概就加咗三分之一，都几凶狠下噶，老老实实，即系最贵个 plan 啦吓，平啲嘅 plan 会加少啲，揿住抢咁滞咯。佢话佢有啲咩增值冇冇如何啦，若超大家都系因为网上连线对战要 PS Plus 先会加你会员啫嘛，你真系以为你啲有宝咩？你送我啲垃圾游戏，即系。未至于冇人用嘅，但系真系好夹住咯，即系等于我入嚟就食餐饭嘅啫，跟住话哎我哋又如何跳舞啊，那样嗰啲咩增值服务，你唔好嘈捻住我，我想安静静咁食餐饭啫。跟住你话你跳舞唱歌嗰啲要收我钱，而家个 PS Plus 咁嘅情况，即系即系索尼做晒口先搞到百姓怨声载道，唯一好处就系Sony咁样跳出嚟。喺度坦伤害啦 ，Street 嗰边仲俾人夹压紧，我哋阵间做一大插 Street 嘅新闻啦。嗰边喺度俾人话紧加价贵啊，如啦一样，你系走出嚟坦伤害，即系友军唔系咁样做噶。 咁冇但冇咁快，因为佢唉大佬，依其实你日元跌日元难得系经过而家阿侵侵依几日系咁哇搞乱咁大龙，先至叫做咩升翻咗1.43对美元。仲系1.43啫，即系你所谓我嚟我嗱，系我啦，纯粹我个人认为合理嗰个3.0咧，仲有好遥远距离。几时先翻3.0啊？ 唉，睇下你嘅事。唉，嗰边就算咁数啦。咁样 好啦， 快翻嚟，我 再讲下。 我有查，我睇嗰阵时我有查过，唔系冇耐之前先见过啲咁嘅呢单新闻嘅咩 ？VR 旅游延期 又， 我哋好似之前先报过，得佢延咗几多次期？我真系又延期。咁啊，主要今次咧就系话，因为目前攞出嚟嘅制作水准不足以攞出嚟俾大家用，唔系嗰个用 ，OK？ 我啱得唔好啫。目前嘅制作水准未符合玩家预期，咁望到预告，老老实实，你唔屌都出嘅啦，喂，真系有少少猎奇啊，先生，即系啱啱好就系个恐怖谷个位咯。虽然我知道恐怖谷个效应系科学，但系即系你望到就系、是、爆。即系先唔讲 Illusion 嗰啲 3D， 我向来都唔系我杯茶都好啦。即系佢你望得出佢唔系系唔靓嗰啲啊，真系我最客气嘅讲法都系唔靓，我真系有少少恐怖嘅感觉。回炉重做基本上系咁噶，不过还好嘅地方就系执掂个帽就得噶啦。帽相对于食个游戏应该唔系好大部分嘅地方嚟嘅。佢话就夏天出，咁啊听住先啦，佢会唔会有延期？未出奇，唔出奇嘅，唔好讲笑，即系咁样啦。 唉，总之真系 好啦。咁啊，呢个上个礼拜讲漏咗嘅，不过今个礼拜又都有少少新发展啦，就系 摩亨啦。 摩亨威士嗰边佢出咗个排行榜系统，跟住上边有个数同另一单之前已经知道嘅笔结合埋一齐，就个榜就基本上毫无意义噶啦。呢、这个一秒超人，简单讲，其实个笔系好容易触发，亦都容易理解，就系、是。佢系先打到只怪残血，跟住先去接任务，接完任务开始计时啦嘛。跟住佢已经打埋，咁啊佢又打埋剩翻嗰啲啲咁多嘅血，咁咪变成一个非常快嘅吐忽速度咯。官方嗰边就话佢哋会针对一啲人移除咗佢哋嘅嘢，咁我有少少怀疑嘅地方就系冇错，呢一秒超人你可以移除到嘅。咁嗰啲仅仅比正常最劲嘅人再快少少嗰啲，你捉唔捉到先？即系嗱，我知道可以捉嘅。如果佢有足够嘅 lock 档嘅话，因为可以睇得出噶嘛。咁我唔知佢点啊。但系以日本仔嘅话，就你执翻你个笔先系正道咯。即系虽然佢话会清走佢哋啲嘢啦，但系我谂对普通玩家嚟讲，冇咗就冇咗噶啦。你都系攞唔到啲奖励噶啦。系，不过算啦，系 算啦，就系因为反正。我又唔想咁讲，我唔玩摩天嘢，唔好讲得罪人。 OK， 咁我讲另一个屌霸啦。今次又系 Ubisoft。其实我记得，我隐约记得我哋以前系报过呢单嘢啊。不过嗰阵时就 又系买游戏同埋买游戏授权呢个好老话题啦，讲咗好多年啦呢、這个。 再早啲噶，因为呢单嘢啊，只 game 叫点样读啊 ？CLEW，The Kill 是但啦，总之系赛车 game 嚟嘅。佢山衰化，跟住就玩家集体诉讼。如果我哋有讲嘅话，我哋上一次讲到呢度，咁而家咧就入禀咗法院，跟住 Ubisoft 嗰边亦都进行抗辩，佢直情就系要求驳回个申请，因为喺正式喺法庭对垒之前，你仲有呢一招嘅，即系直情系唔俾佢开审啊，仲有呢招，而家行到呢度啫。如果佢个驳回申请被否决嘅话，咁就会正式进入法庭嘅审判程序。 咁样嘅，咁佢就话诶，咁、我当初话咗你听，我买嗰个系游戏使用权嚟做，有个时限嘅，乜乜七七，老老实实只 game 咧就2014年出嘅，推到而家佢就10年之后就删咗，10年系咪好短咧？唔系嘅，如果你当年2014年买嘅，咁其实咩都够碗噶啦， 乜都够啦，好老实 啊。不过理论上，即系作为一个游戏开发者加游戏玩家，我认为个平衡就系、是。你可以删 server， 但系你应该要出翻个离线版本，即系你最少俾买咗 game 嘅人可以玩翻你自己已经 download 咗嘅内容，因为佢又要连线嗰下先衰啊嘛。而家佢集体诉讼其中一样就系令到佢，我只 game 我明明买咗，但系你嘅删 server 令到我冇得玩。之前嗰啲我哋之前讲嗰啲成档嘢收咗皮嗰啲冇得追究嘅话就算啫，所以大雨嗰单我屌，呢单一样都系照屌嘅啫。虽然佢好似冇大雨咁短啦，不过唔紧要。即系其实好简单啫，你出翻个 patch 俾佢哋由 online 版变成 offline 版，跟住咪唔关我事咯。你唔想负责个伺服器啫嘛，其实讲到尾都系这么回事啫嘛。你唔系成间公司执咗啊嘛？你废翻个 pad， 人哋 pad 翻，只要认证咗你系购买咗个玩家，咁你可以 offline 玩翻你自己本身嘅嘢。对战咧就唔该你自己谂办法，自己连线啦，咁搞掂咯。有几难啫？即系呢啲系唔想做，非不能有，成不为也咯。所以啲 Ubisoft 呢啲屌把系咁噶啦，所以唔好以为黑武士出完之后佢系可以收皮，跟住继续屌嘅啫。 而家公司系包都閪噶啦，由就嗰个都唔系得知啦。Ubisoft 同 EA 两家嘢东西方相同嚟嘅，即系啲人 fuck 我咪屌你讲，你同 EA 同 Ubisoft 比。我系算好人啦，已经。 啊，呢啲全堂同学衬托嘅啫，即系 系啊，又比较伤害嗰只嚟啦。 喂，唔系全靠同人伤害，法拉美系冇问题嘅。问题就系你一睇下摊开其他， 哇，都系唔系？依嘢比较，周星驰话啦，依嘢比较啫。睇下一比下 U B， 哇，嗰个面容咁靓女 啊！嗰只OK 啦，系咁啊。另一档不见经传嘅，不过都系啲屌把嘢嚟噶啦。我落标睇嗰时咧，其实好惊噶啦，因为你知呢啲嘢即系随时俾人红标落架啊，大佬。用讲嘅应该冇问题嘅。 算啲游戏啦。 有只游戏 S H E D U L E schedule schedule 啊，嗰个应该系 one 嚟嘅。咁啊一只佢改名识得改名啊，因为咁啊佢又俾人告，咁佢嘅 game 咧基本上系一只模拟做毒贩啊咁样做嘅几只游戏啦，咁。佢有一隻更加开宗明义，直接就叫毒贩模拟器。我谂紧，哇！我落呢个标题嘅话，即系随时俾人红标次。即系 放心，我哋系唔会落呢、這個，我梗即系呢条标，梗系唔会做标题噶啦。 所以见我冇落咯。咁啊，已经出咗两代啦。咁啊，走去告佢侵犯佢啲咩 UI 啊，什么如何啦，样睇我具体佢个细节，即系佢告啲乜嘢。其实大家都唔系好 care 啦，我都唔好清楚。不过咁问题就系佢两嚿嘢系玩法系相似，但系你用呢样嘢去喐佢嘅话咧，嗱，之前我哋可以拉远少少啊。之前我哋讲老任应该告 Parallel 嗰阵时就讲过，玩法你攞嚟告，哪怕系因为玩法相似，然后你谂办法谂啲其他方法去告佢都好啦。呢样嘢系非常危险嘅事嚟嘅。咁你而家毒贩模拟器嗰间公司就又做屌把啦，全世界都逢到去开花，因为人哋只系同你玩法相似，而人哋做得更加好，评价更加高，跟住你就再去告狗人，系一个非常之难睇兼且唔健康嘅嘢嚟嘅。你应该系做得好玩过人哋先啱噶嘛，即系等于赛车游戏，大家游水打波都系咁样做噶啦。你要做得比人哋好，先系正常嘅一个良性嘅竞争嚟噶嘛，而唔系告鸠人侵犯你版权噶嘛。所以当初点解有部分嘅人会担忧老任佢 Powerwork 会有问题？当然我哋相信任天堂系一回事，但系有人会担忧系另一回事。咁呢度就变一个去除咗你相信老任呢个元素之后，你就见到有几咁大问题啦。咁佢仲要系然后嗰间公司咧，仲要会喺佢个毒贩模拟入边，喺开发者入边加咗句：我哋冇诉讼到。然后就话呢啲系呢个基于法律上嘅义务，即系佢嘅讲法就系、是、因为人哋侵咗个权啊嘛，所以我哋应该要告佢。好似讲到系我哋被逼咁样咯，即系你真系当人白痴啊！我知大部分人对版权法都唔系好熟悉，但系大部分人应该理解到呢件事系你主动做嘅。你唔去告人，系无论侵犯到版权侵犯到咩地步，都唔会关人哋事嘅。 100% 人你走去告鸠人哋，唔好扮无辜。即系你有啲义正词严话，对于呢啲侵犯我哋版权嘅你嘅抄袭者，我哋要虽远必诛如何那样，我都重量你系诚实少少。你而家告完人，跟住然后就讲到好似自己被逼咁，得了便宜还买乖就系呢啲啦。 咪 就系正宗屌把，虽然间嘢唔系好出名，但系呢啲咁嘅屌把真系屌多两嘢要。 真系骑呢人 啊咁啦。另一个我哋经常嘅屌把就系嗰个什么咩 Woman in Game 啊，嗰几档嘢啦，我唔系好记得佢哋乜 Games Girl 啊，我几档啦呢啲。 嗰几档閪嘢。 佢话嗰几档閪到爆嘅嘢，由佢主导嘅咁啊。一隻 game 叫 Low Moons 嘅一隻18禁 game， 基本上係嗰啲先講係 fit 係歐美 3D 係嗰類型噶啦，所以唔關我事啊。 即係嗰啲用唔著，即係嗰啲唔實完全唔實用嘅嘢對我嚟講。 啊，然後入邊內容咧比較唔止係色情啊，色情係嗰啲暴力犯罪有咩機都有啦，又亂倫勒索、綁架、吸毒嗰啲咁嘅嘢，全部都齊啦嚇。是冇错，佢嘅题材好捻重口味，但系呢个世界重口味咪重口味咯。对于犯罪嘅描述，了不起咪就系加句标语啊，呢啲系幻想故事，请勿模仿之如此类，咪算鸠数咯。但系佢而家嗱，先讲佢冇基于任何法律或者乜嘢噶，佢纯粹就系扑到佢落架。虽然最近我真系丁点兴趣都冇，但系我对于呢啲乜你认同嘅嘢，就然后扑 Q 到佢落架行为，我非常之厌恶。无论嗰只系咪游戏都好咯，即系不过就睇你点睇啦，福祸相与啊。虽然佢 V 社嗰边就肯定同你讲有理冇理落，我假设我之前都讲咗好多次噶啦，佢哋嘅政策就系有争议我就落咗架，我唔理你乜嘢，总之有人从我就落咗架先讲。咁呢度入边咧就佢系落咗架啦，但系因为呢单嘢。其实曝光大咗好多，因为只 game 毕竟唔系啲咩好大作咧，其实本来唔系好多人知嘅。咁啊，即系据传啊，咁啊，佢哋个浏览数爆升咗100倍，我唔知个基数低定系乜嘢啦，仲咁都好正常啫。 只 game 冇人识 呢个，虽然话好重口味，我谂正常都唔会有人好特别去留意呢啲本来就系小众嘢嚟噶啦嘛。 同埋依咁嘅 game 更加大堆，即系你唔觉得？你根本上你唔会知道嘅，你唔即系用你唔讲，你讲佢仲衰，你唔讲佢嘅话咧，只 game 根本上冇人会理嘅。 即系因为你认真同佢讲规则嘅话啦 ，V 社最多就系话犯法嘅嘢佢唔搞，冇正常啫。即系犯法嘅嘢系指你游戏本身犯法，唔系入边犯法啦。入边嘅角色犯法，虚构嘅角色犯法唔算犯法噶。又或者系嗰啲咩咩基于咩宗教、种族、性别、年龄嗰啲嘢歧视嗰啲嘢。即系各个 SN 都有提提噶啦，嗰啲就老凤嘅嘢啦，或者明显冒犯啊其他人嘅，咁呢个有可能会 high 到，不过点叫明显冒犯人呢？我觉得所有句语都明显冒犯咗我，算唔算啊？即系讲呢啲嘅真系，不过你知道嗰几档组织基本上都唔同你讲道理噶啦吓，咁啊，即系呢啲嘢就只能算啦，冇办法啦，真系唯有就系反映下，睇佢无论佢想唔想翻去都冇办法噶啦，咁样算啦，咁啊轮到 Street Two 嘅嘢啦。 嗱，由于我而家录音咧，就基本上一个礼拜内会出到嘅，所以可以今日下各位订到机未？ 即系 香港咧就周围都系有佢开订啦，香港就其实好多地方开咗订啦。但是 香港都要50个钟喎、 香港呢嗱香港呢就咩有 account， 一年嘅 account， 你可以将日本 account 转过嚟嘅，即係得嘅，就冇超冇50个钟限制，总之你有个 account 超过一年 account 得啦。就但都系只限，即係如果你系 family account 嘅话呢，就只限 family 嗰条友啫，俾钱嗰条友啫，其他 即係取消咗50个钟头限制，其他都系比照日本嗰边啦。 係啦。 咁虽然啊，因为佢个发布会1个钟，我哋讲咗2个钟，我哋只系到而家个录音呢一刻呢，其实我哋只系订咗上半部出嚟，即系下半部仲未出㗎，应该跟住嚟就会再轮到佢㗎啦。因为嗰度呢就有讲过某个好都唔算大粒嘅部门总管副总管起码去回应嘅。咁今次呢就轮到应该接近最大粒啦，呢个美国嗰边个总裁兼 COO 又再接受访问，你都估到啦吓，呢段期间佢哋基本系风头等嘅啦。咁佢又算系一个比较清楚或者系有解到少少嘢嘅解话啦吓。咁其中一个就好多人系话佢只 game 贵啊嘛，唔单止系 game 贵咁简单，佢仲另一样就系会唔会令到基准价格啊会向上咧，即系会唔会即系拉高咗个价格啦？ 咁佢又冇答呢样嘢，佢但系佢答嘅系诶点解只嘢咁贵？主要系佢讲紧马车啦，$80。咁我其实我哋直面嗰阵时都有提到噶啦，只嘢系值$80，唔系值$80咯。即系所有游戏划一售价，本来就系好戇鳩嘅事嚟。大作又系$80，细作又系$80，咁就有问题啫。但系佢而家佢又话声唔系。大作啊！最最我哋即系 Pro Max 版本$80，咁你见 Donkey Kong 都平少少啦，又出都嗱先讲我之前直面嗰阵又系我虽然而家未出街都有提过，以嗰个制作技术啦，我觉得佢$70完全唔系问题啊！即系佢言下之意即系话，如果有啲比较细嘅作品咧，会卖翻平啲嘅。咁姑且听住先啦，因为毕竟唔系好多游戏嘅售价出咗嚟啊嘛，主要系嗰几只大作我哋先有个售价啊嘛。佢言下之意即系话一啲比较细规模嘅制作，或者系一啲冇内玩性比较低，或者系冇咁丰富嘅嘢，佢就会着量卖平啲啦。咁其实好合理嘅啫，本来就应该咁做噶啦。以前就点讲啊？以前大家唔系 OK 啊，全世界都系5800 yen，今日冇乜所谓咯，系啲好特别嘅作品先会。扯高咗个价，即系当年 DQ 卖成10000 yen，当年嘅10000 yen大佬。咁但系而家大家都诸多必计啊嘛，咁咪变成大作就成本高，卖贵啲，好合理啫。以前就讲紧大作通常会卖多啲，所以个价钱唔使特别高都冇问题。但系而家就未必咁嘅情况，所以佢要反映翻佢个游戏体量，咁都合理嘅啫。咁尤其是咧 ，Switch 上边已经有唔少嘅独立游戏或者小制作。如果你将马车卖同佢一样价钱嘅话你就打死佢哋冇分别嘅咋。所以佢大作贵啲细作低啲其实係可以 OK 接受嘅。即係真係要睇佢所谓嘅浮动有几浮动。你同我讲一隻小小嘅独立游戏都同我卖緊$60，我就孖叉嚟㗎啦。要睇返呢啲嘢啦咁样。咁佢解释返啦。咁另一个亦都不意外部分就係佢亦都解释返。咁就关税战嘅问题下嘅因素佢哋从来冇考虑过。虽然我都有边个可以算到关税战呢个问题。 冇人。 冇人諗到佢咁低㗎。 讲真喺呢个系应该系两个礼拜前边有諗到玩咁尽嘅啫。 嗱先讲有部分媒体好似唔知系误解读定系我误解读佢啦。讲到好似系美加嗰边发生发售，唔系佢只系延期接受预订啫，因为佢6月5号先出啦嘛，而家4月中或者4月底预订系预订嚟嘅啫嘛，你5月先预订，咁你一样可以6月出机噶，冇问题噶。佢而家就系因为佢真系唔知道到底有几多影响，我应该点计价？如果你同佢讲105%关税，系咪105%？是但啦，100%关税嘅话，我真系死俾你睇嘅，老老实实。咁虽然好似而家最新嘅新闻就讲紧，哦，即系咩啲电子产品啊、3C 啊嗰啲嘢唔计落去。虽然咁样做件就，咁你个关税抽啲咩啊？中国对美嘅输出入边有1/3都系呢类咁嘅产品嚟嘅。咁然后又有个消息话 ，Sweet 2唔计落去。Sweet 2唔系三 C 产品，唔系电子产品，我唔知佢点样计啊。总之因为之前讲 iPhone 嗰边讲到庆合合啊嘛，会两头食啊嘛 ，iPhone 会变成，因为佢系中国做，但系美国公司，咁可能两边会食关税。虽然iPhone 就到时先慢慢算啦，佢股价跌到冚冚声。咁啊 ，Sweet 2呢边咧就系我真系唔知点，佢唔知点，我都唔知点，可能兜溜冲都唔知点，即系我知佢最终要点样收化啦。即系大家都唔知点，所以佢话要迟啲先睇定啲先，到佢确定咗到底个关税要点样收法，佢先可以确定到系美国嘅定价，大概有咩意思？唔好正常啫，好合理啫，大佬，冇人知啊嘛。 多嗰句啦，估唔到嘅嘢嘅依系。 咁至于生产方面啦，就因为其实我哋好耐应该系冇废之前就已经讲噶啦 ，Sweet 嘅生产线系逐步移咗去越南同埋柬埔寨嘅。咁当然佢而家呢两嚿都系俾人重点关切对象啦，虽然而家延咗期咁啊，但系唔知会点咁啊，大家知全世界都唔知佢开边饭嘅一样情况啦。佢而家暂时咧生产线啊，中国有、越南有、柬埔寨都有，三个都系重点俾人追住嘅对象啊。咁啊，然后佢讲佢叫做忠诚计划啦，即系我哋啱啱讲抽选嗰阵时嘅资格啊。佢系特登话系特登想设立个咁样嘅门槛嘅，就系佢认为游戏中式嘅玩家先系我哋根本，即系老任着重游戏铁粉， 是一路都是以来的传统来的了，已经是。嗯。毫不意外的。咁啊算是稍微解释了少少，但是不确定因素始终都是太多。咁啊睇佢点样笑啊，因为呢件事基本上算是一个纯粹的空间灾难来的。即是我哋发布会嗰阵时有讲过，佢实际上做嘅行嘅嘢唔系太大问题嘅。问题系在于点样发布，如何呈现，呢啲系公关问题嚟嘅。是出了啲问题嘅，令到有部分玩家冇办法理解，唔系个个都咁通情达理噶嘛，即系咁啊，所以变成就有呢个礼拜依然喺度嘈紧啦，不过嘈嘅声音比较细，开始比较细一少少，咁啊，我相信到真系出的时候都系真香噶啦，大家明嘅。 有个你有个你都唔买呀、 啊？咁啊，对于有Sweet Talk 各种各样嘅嘢咧，都有啲传媒啊嗰啲去问佢哋，咁啊。问佢哋入边嗰啲细节啦，因为有啲嘢你发布，但系有啲唔可以发布晒所有全方面各种各样嘅嘢，咁亦都有人问佢，啲游戏入边会唔会有成就系统？因为老入其实唔多中意成就系统噶， 佢从来唔着，佢可以唔加都唔加嘅， 跟风嘅啫嘛，基本上即系大家中意啊嘛，有冇用咧？呢、這个就关牵涉到好根本嘅游戏理论嘅，又有机会可以再讲一集，虽然以前讲过一次啊，已经系咁。简单讲就是 Sweet 2入面不会有系统层级的成就系统，但是你游戏本身要有都没问题的。 你要加，即是讲就是你即由你跟各个游戏开发商你要加的 OK 没问题的，这个又不阻止你，但是我们就不会好像PS 这样夹硬去，即每游戏都一定有，这个不是预定的，即不是老凤有一定有的。 即是系统层级的咯，即是你有一只游戏你只要在PC 上面正式上架，你都会有一定数目的各种奖杯会是在你 PS 的 account 就已经记得到。咁因为呢度入面呢，其实调返转讲啦，世界本身都有成就系统㗎。但係你唔会喺呢个 Switch 上面会见到你个世界个系统个成就系统囉。就你要打开 game 先望到。係咁样囉，唔会有系统层级嘅成就囉。反正我又唔系好用嘅。 我唔追求囉，有就算有我都唔会好理会嗰种囉。 咁另一个细节呢，就应该大家好多人都问咗啦。Switch 2个卡带依然系卡带㗎嘛。系咪都系苦嘅？系。 系。依然系苦嘅。 咁一样都系防止误石啦，放心冇升级到，我唔知应该叫放心定乜嘢，总之依然系嗰隻本格地拿安，即系从Switch 1嗰个卡带入上面系一样嘅，应该系同一隻，未肯定啊，但系肯定都系会有负味剂嘅，好合理啫，即系一样情况啦，费事你叫咗佢啊嘛， 因为系啦，因为细仔又最其实最惊就一直装肚啫嘛， 虽然我谂，咁你系咪将 SD 卡系咪都要咁样做咧？嗰张仲细啲， 咁呢样嘢，我因为唔系佢出噶嘛，唔系佢出嘅冇计嘅嗰样嘢。 有老任连携版噶嘛？ 咁唔知啦，呢样嘢就系等老任自己同Sandy 教啦，应该 Sandy 嘅嗰张系。 系啊，咁出嗰阵时可以开箱又系礼物，仲记唔记得七年前啦？啱啱开箱嗰阵时成 佛 game 嚟噶嘛？ 班就系奶卡带啊嘛。 系啊，今次都系会嘅。嗱，咁讲埋啲花边啦，即系冇喺 X 面出现过嘅香港花边。首先，各间铺头咧就已经开始收订啦。一贯香港传统就系话，我照收你订，但系就冇话一定要六月冇俾到部机你。一贯任香港做法啦，因为香港嘅出货传统其实大家都知噶啦，就系、是、你照当代理商攞机，佢俾咗几多部机你咧？就纯粹系睇你好唔好，睇间铺头个人品嘅啫。即系如果你同嗰个代理商 friend 嘅话，平时攞机多，佢俾多几部你咯。如果你唔 friend 嘅，或者你根本就唔买开机嘅，攞几部啊得，佢话俾你，但系可能要俾十五六部你，咁你就自行多福啦。而香港嘅 NSEW 啊，应该算香港代理商搞嘅直营店啦，就喺网上开订。咁咧就嗰、那个就 OK 啲嘅，净系总之系咩咧？就喺上网上面填咗表咧就得噶啦。我亦都订咗嗰间，因为嗰间其实即系香港你见到咧喺大商场里面咩任天堂专门店嗰间嘢嚟嘅，其实系黄金亦都系嗰间，即系黄金咧有间好细间铺有专门店，就其实都系 NSEW 嗰间嚟嘅。咁都有啲其他铺头开收订啦，咁呢就头先讲过啦。 咁啊呢有关订呢样嘢咧，都系对消费者冇咩保障。即如果是因为 cut 货而 cut 你的，都尚算是不可抗力。有些古惑铺呢，明明没有 cut 货，它是有货到的，但是跟你讲 cut 货，然后给不到你，跟手转头你会见到它有现货炒高了 N 倍，而 然后喺市面直接卖嘅，有啲咁嘅古惑铺嘅，但系相信各位应该唔会揾呢啲咁有呢啲往迹嘅铺头去卖嘅。 一般其实都 OK 嘅，即系如果你订开知，你逐开订开嚟话，有几间或者黄金有几间，其实做咗好多年嘅，你跟开佢订其实都 OK 嘅。咁我又讲黄金啊，好劲嗰个音嘅，系开咗廿几三，即系。超过廿年以上嘅老铺，咁你又唔系太担心嘅嗰啲就，但系啲唔熟唔知咩地方嚟嘅就小心啲咯。啊，仲有头先讲 Apple SD 卡啦，咁咧 Alexa LEXOR Alexa 咧就终于出咗一 T SD Express 卡啦，就已成为2000几，贵到啊拉下声。 其实呢个系同呢个 Sweet Tooth 同日发布的，基本上你可以甚至理解为 SDEX 呢个咁难推嘅规格会因为 Sweet Tooth 而推出去。 开始多人。 即会唔会变成 Sweet Tooth 专用呢，就睇定啲啦，我唔肯定。 但呢张卡啦 ,Lexa 呢系贵嘅，记住对于唔熟影相嘅人嚟讲呢，你就依家向你会比较小影响，因为依家但呢在攝影即係話喺玩相機友之間咧，依家再出咗係出名貴嘅，所以咧佢賣一張一 T 2000几蚊嘅卡其實係唔似外嘅，佢賣 CF 卡啊，或者係賣普通 SD 卡都貴成折啦。 係噶， 係啊，依家仲堅貴㗎，依家廠係。 因為點解見過呢間鋪咧？係因為我見佢啲 SSD， 我見到佢啲 SSD 特別平嘅喎。 但係佢賣 SD 卡啊，賣 CF 卡咧，佢係堅貴一折㗎。佢係因為佢咧。是依间厂卡咧，喺相啲相机啲拍摄相机玩家之间咧，系好评嘅，系出咗名，出名靓嘢嚟嘅，就系一分钱分货，系都系贵一折。即系你买都一般嚟讲，除非你真系买到玩到嚟话，你玩 CF Express 呢啲咁嘅超贵卡嘅话，唔系话咧，一般你唔会选择呢个牌子嘅，你都系玩 Sandisk 啊、Tasman 嗰啲嗰几间平啲牌子嘅。你玩咧系属于叫玩，你玩咧系属于富有噶啦，玩依间厂嘅话就。 即系因为我要提醒各位啊，目前你见到最大一 T， 之前都喺正面嗰边都讲过，应该出街噶啦。咁但系你会唔会喺可见将来呢一年之内，或者你收到部机之前，会有两 T 咧？唔太可能。虽然现在已经有两 T 嘅 micro SD， 但系因为佢速度比较慢，佢发热量比较少，所以咧佢叠十六层都冇问题，即系比较平啲嘅系叠十六层一 T 落去嘅。啱啱讲嗰度咧，佢叠两 T 嘅普通 SD 啊，唔系 EX 啊，系叠十二层嘅啫，佢个密度系比较高少少嘅。咁但系如果你十二层咁样叠嘅 SDEX 嘅话咧，会过热，佢解决唔到散热问题，所以佢暂时仲出唔到。佢而家一 T 已经系佢目前嘅极限了。咁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喺部机入边系佢系一个热源嚟，即系等于我应该系 AD 嘅 Steam 即系因为佢个规格比较低，反而冇问题，系有过热问题嘅。后屘佢出 X 嗰阵时系要改个电路走位啊，去令佢个散热好啲先冇问题嘅咋。咁呢个就暂时唔需要考虑，就算佢真系出到都好啦。你预咗佢张卡两 T 嘅 T， 大概会系同你部机一样咁贵咯。 不过亦都有人咁讲，相比喺闲蛋地都成100G 嘅PS 游戏讲 ，Sweet 游戏相对咁比较细嘅，都系廿零 G 嘅啫。咁其实 Sweet 嘅游戏系啫，移植嗰啲点算先？ 咁啊，咁你唔系只你咁有个唔系玩晒俾阿昌贤识失啦，屌！嗰只不过嗰只得唔熟悉啫嘛，嗰只都系。 又而家多咗个理由，点解可以俾你玩？因为佢哋个 save 会共通，即系我喺电脑玩完之后，可以将个 save 车落去部 Sweet 度继续玩。终于做到，嗱呢样就有翻啲价值啦。如果你叫我喺手提机上面再重新打一次咧，我谂冇乜人会肯做嘅。咁但系如果我本身就喺 PC 度玩紧，那个 save 可以车过去 Sweet 上边咧。咁就有啲價值啦。喺街上面打你都唔會要求佢靚到乜嘢㗎啦，係咪？ 不過睇呢啲片咧，就如果30:2077嘅就 OK 嘅，即係佢而家有測試過，即係睇測試片啊。有人試過30:2077咧，如果佢行HD 30:1嘅話係順嘅。如果只機即係叫做，如果你唔係玩動作遊戲，即係唔使話好高 frame 嘅一部 RPG 嘅話咧 ，OK 嘅30:1嘅話，其實一般45:1都得㗎啦。我玩人龍啊。我在阿里那里玩人龙呢，一般他都是50:1而已，我已经觉得很顺了。 毕竟他可以犯规到用 540p 去上，他这么低解释度 唔会唔信嘅，放心啦你。 系啊，所以我依个唔好担心嘅，系其实呢部机系比上系比我哋当初预期仲要劲。 啊，总之，但系详细听翻我哋嘅专题啦，两个钟头。 啊， 谢。咁啊，跟住落嚟就系个同老任有少少关系嘅，因为几有趣，系因为佢有趣，所以我先特别攞出嚟嘅。稻田皮克拉，你现在最红嗰位 Vtuber 啦。 系啦，虽然最红佢阿妈，睇下就记得佢阿妈， 佢老母啊， 系啊，佢老母。 OK， 我哋唔好成日讲呢个啦。好咁啊，咁佢搞其中一个企划咧，就系佢买好多 Pokemon 绿宝石版本，即系绿嘅速写版啦嘅卡带，睇下会唔会有一个叫做古航海图嘅地图。呢件道具咧系攞嚟去到某一个可以捉到传说 Pokemon 嘅嘅岛入边嘅，咁。佢希望可以用咁样嘅方式去揾到二色版 Pokemon， 应该系梦梦。咁当然其他佢可能佢都会捉啦。咁佢目标系咁样啦。咁但系佢又唔想，或者应该系老任好似系讲到明唔准喺游戏直播入边去使用改装嘅带嘅。咁佢用嘅方法就系咁样买好多二手带，睇下会唔会有人攞咗嗰件道具，但系冇用到，咁佢可以攞嚟用。咁佢又揾到一个系有呢个道具嘅带，咁但系有人就话：喂，嗰、那个年代好多人用金手指改呢啲道具出嚟嘅、哦，咁你会唔会系咩啊？咁最终咧 ，Cover 嗰边就同老任嗰边倾完，将个企划落架，咁就算啦。咁佢嘅讲法就系，因为佢冇办法搞清楚到底呢个系咪合法嘅。咁点解我要提亲咧？就系、是、因为我知道点样做。其实唔系真系好了不起嘅，好多人都已经研究噶啦。因为咧喺带入边个 safe 入边啊，除咗件道具本身咧，仲有另一个资讯可以攞嚟校对到底佢系改出嚟啊，定系真系存在嘅？就系、是、因为呢件道具本身系特点嚟嘅，即系睇电影，仲要系电影嘅预购，或者系Pokemon 嘉年华二十年前嗰个啊，2005年嗰个 Pokemon 嘉年华。抽嘅，咁所以有嘅可能性系非常之少嘅。虽然佢游戏入边资料上系存在呢件道具嘅，但系你正常系冇办法获得嘅。咁佢系会当场输入去资料，去令你有咗件道具。咁同一时间佢会更动咗个数值，叫做 Wonder Card 嘅数值，即系佢有个隐藏数值喺度嘅。你有件某件道具嘅话，就会有个隐藏相对应嘅 Wonder Card 喺入边。咁只要校对呢两件嘢，即系譬如你揾到一个有航海图嘅 account， 咁佢应该有个对应航海图嘅 Wonder Card 喺佢个隐藏数值入边嘅。如果有，咁咧就呢件嘢应该可以暂时相信佢系正常途径获得嘅，即系啱啱嗰啲抽选啊嗰啲嘢去获得嘅。如果冇，就系改出嚟。咁所以系有办法嘅，不过就牵涉比较深入少少，咁啊解释下啦吓。因为当年就已经有呢咁嘅机制噶啦，虽然理论上佢亦都可以，你连个 Wonder Card 都系改出嚟嘅，理论上可以，但系你要逆向破解咗佢两者之间嘅关联系数，两个对唔上嘅话咧，你一样系查得到嘅。咁其实系有办法可以做到啊，不过我相信佢揾到嗰块，要么就系佢费事搞啦，要么就系佢揾到嗰张嗰个病带，其实系知道系金手指改出嚟。老啱啱讲啊，老任佢系唔俾用金手指改嘅带去做直播嘅，咁所以佢就落咗假料。一个几有趣嘅事件，有啲技术性嘅嘢，所以攞出嚟讲一讲。 系啦， 咁样啦。 好啦，跟住讲下啲唔系好有关系嘅，即系同 A C 冇乜关系，但系都系要讲下嘅嘢。 我即系我大家喺度成日讲关税，已经系大家 forget 咗呢嚿嘢啦。 就系又系嘅，又系 TikTok。咁咧就有你计埋定唔买，快啲啊，决定啦！一路拖，而家又搞到唔知点样咁样，因为咧。 佢上台， 阿特朗普想买。 当初佢上台嗰阵时就话要延期，暂缓执行噶嘛。咁喺4月5号咧，理论上就到咗期噶啦。但系大家好似就嚟唔记得咗。不过其实佢记得嘅。咁啊，再延多75日。 因为你佢又唔想接埋，但系问题就系入中国又唔想卖，结果就而家拖下，越拖一路拖极都系搞唔拖唔水。 其实系倾紧噶，以我所认知就系因为倾紧，所以佢肯延。如果冇人倾紧，佢就揿咗佢啦。理论上应该要系倾紧，系有人接洽紧嘅。但系呢啲嘢有时真系会一来一回好漫长噶嘛。咁因为系咁，因为系倾紧，仲未断缆，所以佢就俾多75日俾你咯。唉，你都预噶啦，预够咗噶啦，正常嘅咁样。 好啦，跟住咁讲埋，唔争再讲埋欧盟啦，又系欧盟。 我确认咗，又系一单。 咁熟口面嘅。咁你年初一月就係另一單，佢又俾人罰了，即係同埋經鳩上俾人罰，即係提款機咁提，真係。不過佢自己做得衰啦嚇。 雖然歐盟啲閪嘢， 但係喂，今次的確係啱啱點解 TikTok 要非買即禁，就係因為咁啫嘛。你將你啲嘅資料掟翻去中國，一樣問題，歐盟依然係咁，佢就唔係話非買即禁，佢就直接罰錢算啦。咁就係話佢哋將啲資料傳翻去中國，大家都知嘅，其實呢啲嘢。咁大家都知，唔代表唔罚啊嘛。喂，大佬，你真系罚翻啊嘛？罚罚咪罚咯。 喂，何况欧盟，欧盟总对欧盟嚟讲就系咩？总之唔系欧洲国欧洲公司，佢就系罚，就一味罚鸠你啊嘛。咁我咩捉到正？ 咁啊，总之佢就又罚咗5亿欧罗啊。 咪我所以我开前两，所以系咩一个前两定今定琴日嘅事？又话欧盟班友话同中国建立友好，所以冇关系。我心谂你罚少啲先啦，你班欧盟班友。你先啱你罰鳩 TikTok， 罰鳩 TikTok 咁多錢。 佢宣稱自己係新加坡公司嚟嘅喎。 咪做咯。 算啦算啦， 算啦，唔好再抽水啦。 咁啊，類似嘅嘢，其實都幾大鑊嘅。Facebook 前員工走出嚟出書，爆料爆入邊啲嘢，一個大家都知，但係零俾人知莫俾人見嘅嘢，就話佢將啲資料直接俾中國嗰邊嘅人，又係資料送進。呢、這個係真係朱西真係。业界小丑嚟，各个 SNS 啊、科技媒体加加埋埋，你边档嘢都好啦。你话天曲奶共又好，你话 Elon Musk 奶共又好，咩都好啦，冇一档有佢咁小丑嘅。难听讲句，佢奶完共有钱代，你最多就话卖鸠咗你嘅啫。你奶完卖鸠咗你之后，你又冇钱代喎，嗰下先搞笑嘅啫。你最终入咗话咩？你 Facebook 可以喺中国用咩？根本打从一开始就唔可能嘅嘢，佢就不断咁跪奶舔去求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嘅嘢。咁佢就个员工出书就系讲佢点样去将啲资料啊系掟出嚟去卖资料啊，即系之前好耐之前讲过嗰单剑桥调查定乜嘢啊，同大学个剑桥冇关系噶嗰单啊嗰啲嘢，佢出咗本书，然后本来。你唔讲都由自可嘅，即系出律师信去禁制人出书，同宣传有咩分别啊？阿朱西真系聪明到佢咧，真系你冷处理都仲好啲。我哋最多系人哋问起咧，我哋唔评论相关嘅情节嘅真实性，咁咪收工咯。走出嚟禁制人哋出书，你仲要唔一定禁制到，而且九成禁唔到，睇住嚟啊！而家未去嘅，但系睇住嚟啊！我而家讲有言在先，我认为系唔会禁唔到嘅。最终你系人财两失，可唔可以叫人财就是但啦，即系罚禁咪禁唔到，反而帮人做宣传。你最细呢啲真系整猪犀利啊！真系咁啊！有兴趣自己睇翻本书啦吓，即系《无情的人》，我记得我这本书叫做，都越扯越远啦吓，咁啊，轮到万博啦。 好啦，嗱，万博就喺星期六开咗啦，正确时间系开咩前15分钟，咁咧就睇咗就话，本来预计就卖1400万张，已经过咗爱之源万博啦，售票个数量 预售 就好似1800万张为咗，咁啲唱衰人依然系会话，妖有送飞啊，诸如此类嘅嘢，但系入场嘅讲法就系。好乸多人啊！即系最中意讲话就系、是、又话冇人去睇嘅，点解咁多人噶？排都排黐，排都排到差嗨声喎，大佬！ 谂都谂到，啱啱开冇一定排到黐筋噶啦，成日都话最少头一个月都系人多到爆噶啦嘛！ 黐线噶，去到系一系嗱，而家前卖券啦，系前卖，即系唔计啲就咩1100万张啦，已经完全超越，已经系大幅超越咗爱之源啦。而预计佢即系当初佢希望目标啊。就是1400万张，咁我觉得基本上完全唔意外，一定会做到嘅，因为仲而家先至第二日、第三日啫嘛，咩先系？咁我唔意外嘅。咁会场嘅参观啫，一片好评，真嘅，大家都系赞今次真系做得好。即系以前都讲咗，之前我开咪都讲过啦。之前试行开放嗰时候，已经啲人 test run 嗰时，已经啲人啲赞噶。咁实际开放 OK 嘅，啲锁匙扣啊，精品系俾人一抢而空。尤其是最抢得最紧要嗰个就咩啊？万博。版嘅氹下歌词，抢到你好彩，因为好似据闻啊系大幅去扫嘅，非常抢手。 咁其实各种限定版嘅氹下歌词咧，系一路都系俾人炒嘅嘢，炒埋对象嚟嘅。 系啦，咁我一路睇依家就一路开跟住咧，即好多赞俾走，尤其是之前玩紧喺开幕典礼嗰日就有喷射机喺空中玩花式嗰啲咧，花式喷烟嗰啲啊，就好受，即系叫真系叫。 扎诶，同埋咧就都啲奇怪嘅，就话儿童厕所度啊，有张相咁应该有睇过嘅，有就系开放型儿童厕所，即系我成日啲 L 漫画好兴嗰种咧，完全冇间隔之后，咁咧原来讲法就系咩？因为嗰个托儿所人手不足，佢惊细路仔去厕所时出咗意外，所以就开放式厕所，就方便工人员去照顾细路。 望到佢，因为如果你好似平时嗰啲好注重隐私嘅厕格，佢入边出咗咩事，你都未必见到噶嘛。 系啊。同埋佢係派即係俾即係有細路仔啊嘛，呢樣嘢應該嘅。我咧呢、這個即係佢講清楚咯。咁我而家就一路睇就非常期待啦。搞到我而家就唉死啦屌！我真係可能去同埋夜晚嗰啲接合物嗰啲無人機表演你都睇，咁總 OK 啦。咁即係總結而就係、是、今年五月我去完之後咧，我都會做一集節目去講佢嘅，放心。 嗯 好啦，咁讲最后啦，咁又系我哋每周的伊朗啦。 每周任务我终于完结了，即系谷三嘅 API 终于正式上架了，即系咁啊。然后我见到佢有三个唔同版本嘅模型，虽然三个都唔支援函数调用，即时冇得连线。因为我之前有推测过，可能个使用体验做唔到好似网页版咁，所以佢要延期。不过我之前估计系错嘅。咁佢随住呢个 API 嘅推出，同一时间佢对越狱嘅限制都大咗。所谓越狱就系用一啲 pump 去令到佢去做一啲本来佢唔肯做嘅嘢，主要通常就系唔系咸湿就系犯法噶啦，基本上。因为一般来讲 API 是远比网页版会容易的，因为通常网页版会另外再加啲限制落去嘅。API 呢就相对冇咁容易可以落咗限制，因为佢唔可以落 PPM 俾你。佢只有本体上佢嘅 API 本身，即係佢模型本身抵抗 POM hack 嘅手段，所以佢会比较容易俾人 hack 到囉。应该就係因为担忧呢个问题，所以佢要推后去出，直到佢解决到呢个问题，佢认为佢解决到啦。虽然呢啲嘢从来都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嘅，总之越狱限制会大咗，咁对我嚟讲冇影响嘅，因为我对大家嚟讲都冇咩影响。我谂唔系好多人会对佢有越狱需求嘅啫。通常 POM hack 去做越狱，主要都系写函谷。除咗老凤可以写函谷 GPT 之外，大部分其他档咧都系唔俾写函谷嘅。虽然就算系 GPT 都好啦，佢系唔俾写强同罗嘅。咁所以都会有咁嘅需求嘅，但系除非你真系有咁嘅需要咯。我都系嗰句，我有其中一个 GPT 嘅 account 入边系有呢两个元素嘅。大概三万，我好似计过三万字左右嘅超长小说嘅，因为一路互动式咁样嘅小说写落去，唔难嘅其实，你要做真系唔难啦。不过个 account 暂时仲未俾人 ban 啊，咁啊，我话你要用嘅都系照用噶啦，有点而贵，冇老实，我个价我睇出嚟之后打个突，虽然$85应该系用唔晒嘅一个月。我而家用緊嘅 plan 一個月有$85嘅限度，咁應該仲夠用嘅。即係佢$15，即是GPT 最撚貴嗰個冇都係呢個價嚟嘅咋。佢因為佢分咗三個，一個咧就係谷三 beta， 即係最普通嗰個啦，應該叫做旗艦最大嗰個啦。一個係叫做谷三 fast， 一個叫做谷三 mini。花所个最神秘，因为之前一路都冇提过噶，我记唔记得我啱啱讲谷三嗰时有提过，佢会答自己系谷三 mini 嚟噶嘛，一个比较细嘅模型，咁速度会比较快啲啦。但系佢而家仲有个叫谷三 fast， 真系唔知咩嚟，因为佢嘅收费项目里边系冇呢样嘢嘅，直情系几多钱我都唔知嘅。咁不过就应该就唔会太关大家事，我相信亦都唔系好多人会用 API 去接嘅，通常都系用翻佢 app 嘅。咁啊，不过姑且睇一睇啦。 用 app 或者网页咯。 同一嚿嘢啦，咁啊，即系所以姑且睇一睇啦吓，因为 API 你嘅自由度系大好多啊。我搵次我用影片去俾大家睇下，可以点样玩法，可以玩到好花啊。不过就迟啲先啦，呢期稿剂，即系老任讲完，你又知 GPT 又讲，两个都未出晒。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咁就有咩嘢留翻下个礼拜再讲，拜拜。 拜。